六户出了一户偏偏独自碰碰，但得见落叶飘摇，阶梯下海棠憔悴奔墙影，风动芭蕉犹沾醉，还放秋菊诉多情，又只见疏篱板透阑干远，衰柳斜着花个尽，这宝玉星星往往天庭庆，来到了清风桥上更一，又只见鸥鹭梦中荷叶冷，蝴蝶影里了花身，好在松间披点翅，露从风后比悠人，袭鸟影照池塘内，游鱼灯塔落花尘，遥望见落叶迷离横无怨，渺茫茫那波云环绕到乡村，一经吃管青烟锁叠地山庄雨后寻，信步行来抬头观望，已到了了峰轩外的小竹，暗想到多时不见惜春面，我何不顺便望看去看君，这公子火电穿狼来到窗下，是静悄悄低垂帘幕寂沉沉，猛然只听得微微一响，仔细听半晌方知棋子的声音，他轻轻地起袖帘灭烛炉内，巧衣书案留神看，左边是妙玉，右边是西村，这一个玉剑斜倚凝神想，那一个纤手轻提细丝弦，见妙玉头戴翠鬓三叠玉，腰鲁丝绦碎垂肩，我都一天蓝色香金边素花亭，内衬着红色袄，外罩着一件小背心，真活是美兔春山眼凝秋水，又见他绝顶出名顶会果人，其招儿精巧路方行，这宝玉观其到妙处，是不觉地往神一笑双鬓两玉。 何时到此？将人和若是小胆儿，不能被你喝掉粉。这宝玉见礼已毕，仍是含笑，早有那侍女在旁边一过酒樽。宝玉说：“啊，妙公轻易，不由赏和元今日下凡尘。这妙玉眼皮一沉，羞红粉面。这宝玉暗悔失言，大声着陪小就忙。”说道是心静则灵，灵则会出家人原是俗人。这妙玉眼皮微抬，看看公子他不由低下头来，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昏。惜春说：“下棋吧。”弹琴完为了，妙玉说：“咱们再下吧。”他站起身来，整整一阵不坐下，想宝玉应声满足，平相问说：“你从何处来呀？”说完话眼望公子，满面含泪。宝玉想食材的话儿他未曾见怪，随说道：“啊，我刚从那林。”他欲言又止，半吐半吞，羞的脸上喜红云。惜春说：“来处而来，何止无语，也值得这般的海涛，又不是点了那圣人。”强留只好顺他的心，他三人说笑出房，把腰接下。妙玉说：“园中路我多时不走了，也记住很真。”宝玉说：“我来指点，你看好不好？”妙玉说：“不敢，二爷闲请吧，我随后跟。”向惜春说：“妹妹请回吧，改天得望看。”说完话与宝玉缓步同行，穿过丛林，二人指点园中景下，猛听得一派声音在耳内闻。宝玉说：“凄凄惨惨，是谁家院？”妙玉说：“ 冷冷清清，泼妇的声音隐隐绰绰，男兄弟渺渺茫茫又听出痕痕，莫不是阁内钟表报时刻，莫不是弦外出桥断续弦，莫不是铁马悠悠明玉东，莫不是草出唧唧叫花园。他们转过了太湖池旁，顺声听去，哦，原来是潇湘妃子李瑶琴，怨哀哀，生凄惨，欢心事都在心阴，宝玉他闻声有感，沉吟良久，不由得一阵伤心，他的泪被他一见。庭前情欲万，一声长叹又低吟。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西渡尘。展起两眉间，向宝玉说：“你听琴音怎么忽悠变？”正说话间，只听得歌崩一声响，琴弦的里根，妙玉失色，连忙就走。宝玉追问走何音，妙玉说：“你日后必知，何须多问。”宝玉他满腹一团打起精神，这一个砸倒一壶日一路，那一个归来如醉月已黄昏，这一回双语听清苦劳的，到后来宝玉哭香黛玉的命。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闫秋霞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双玉听琴。下边呢，咱们换上一个曲种，请上单弦名家阚泽良先生给咱们表演一个小段下棋。 们两个人常在一块下棋。老徐他有名的臭棋，大李他是有名的高棋，徐臭棋咋下咋有长胜利，这个李高棋从来没赢过一盘棋，老徐赢棋哈哈笑，大李输棋笑嘻嘻，围观的人们心纳闷，要看一看老徐怎样赢得棋，眼看着大李赢棋自愿撤回不算数，老徐的马别腿愣踩大李的车，大李的小卒过河不肯横着走，老徐的兵能进能退，将死了老帅赢了棋，任凭老徐自称天下无敌手，大李他甘拜下风，不声不响不着急。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听我说破这个谜，皆因为大李月月吃补助，老徐他是工会主席。 一分多钟的一个小段，能够把如此犀利的讽刺啊，在笑声中表达出来，这不得不说是老先生啊高明的地方，也是艺术的魅力之所在。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 青春

开我心眼，将寒分来到，看他那一尘一息多精彩，正在我犀利脸相声指教，看他那文成武艺听分落，是正在我你走入荷塘花轿，我为他关心关平十八灯，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飘，我为他自担还奴无路无依，他为我欲言半句啊又寒窑，我为他常把心心苦多女，他为我焚香雅韵吟凤箫，人间的乐事无双美呀，往日的相思一旦走，这宝玉是个少年公子乐带情绪，哪知道王熙凤换日偷天即刻而一跳啊，又斩断了芙蓉头。 因为言语无忌我见凤姐说老爷要死你完全是又怕你封我为贵州王府老 宝路如他说如当时这几天心静而宽松心而微高我一个心很交给林妹妹了要等他拿来还我百病交凤姐儿闻言忍不住的笑说你妹妹来时几次开雕明知我们就在明早你还是这等着敷衍心着头儿刀我有一言相许无故到那时乖乖的少要把气逃老太太年高老爷心碎莫叫他洗礼天头又惊叫宝玉回答说我知道听凭你们嘱咐我几句牢凤姐儿回身去见贾母说这事儿谈手叫人把头脑看他的顶级依然全好只提起林子好像一里把油条进来出去像个猴儿跳有说有笑的洗眉刀虽然暂时想他哄只怕当场就要遭贾母说千思万想没有好计全仗你一计应验的把心操凤姐说老祖宗您请把官心放吧到临时要把番茄糖锅掏但听我这张谈天的口管教他天子之命为却教凤姐儿话中有话藏着深意那宝玉听不出来过几句牢凤姐儿叫林家的主要那小将转 来听令，我这儿等着。把雪雁带来，见凤姐儿少不得，把潇湘园的光景又存了。说林姑娘定是鬼尾成何度，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夜熬，紫娟姐难以分身，来此地只好叫雪雁先来几招。凤姐说到底可不如紫娟的好啊，也罢了，今日传讲他代劳，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雪雁答应是偷讲左方桥。关之间孤落阴灯光灿烂，香粉宝顶转眼飘，五彩玄门多喜气，红毡铺地飘飘，宝瓶插花配红锦呐，乐府击鼓奏笙箫，曾国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啊。门来留神看宝玉，但见他无边的喜色上眉梢，面盲而红晕，心生而爽，小女儿向前一惊而好，俺想到他和我们姑娘何等的好，他怎又得了虚人忘了悠悠，痴心的女子负心的汉人，女也不差男人半分好，不多一时花脚才到，五月喧天男女齐交，侍奉的丫鬟将轿帘掀起，那雪雁手扶着新人踏毡飘，先拜天地后拜祖，喜的干老太太乐滔滔，公婆的跟前行了大礼了，新人交拜裙色少，这宝玉偷眼忙把新人看，先由那盖头遮住了没多久，见旁边侍奉的丫鬟是雪雁，这宝玉心里抽出不住的笑，为何不见紫娟姐呀，她是林妹妹，心上的人儿如妻似雕，他们二人平时也不肯离一步，为何回避再听着，莫不是原为他是我们家的奴婢，莫不是不像风出也不许他瞧，心里余地不如修复了少不得